牌上面有条码同埋二维码，声称以环保物料制造，同埋着重包装。包装上面个袋印有正货牌子嘅标志。海关话，一般无牌球衣喺本地售价系200至到250蚊，运去海外大约系500蚊，正货就卖600至到1300蚊。塑包装上面嘅二维码可以连结到正货嘅网站，象真度高。海关话，消费者买冒牌货唔会有刑责，但系建议佢哋帮衬专门店。美国中期选举，外电同埋多个美国传媒都推算，共和党赢得218席，以微弱优势重夺众议院的控制权。而总统拜登所属的民主党早前民调推算将会继续控制参议院，政府施政今后可能受到掣肘。拜登就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多数的席位，向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表示祝贺。他说准备好和共和党人合作，为国民服务，强调美国未来充满希望，不会陷入政治战争。拜登又形容上个礼拜的选举展示了美国民主的力量和韧性，强烈反对否定选举、政治暴力和恐吓。57岁的麦卡锡早前已经获得党内的支持，继续担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可望在出年的1月展开新一届国会会期的时候取代民主党的佩洛西担任众议院的议长。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明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45点，跌210点，总成交金额152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1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2元，跌2.4；美团153元，跌9.3；盈富基金18.15，跌2.1；阿里巴巴78.25，跌5.5；网易103.5，跌10.3；恒生中国企业62.14，跌8.4；快手53.6，升8；中国平安44.1，跌3.5；友邦保险76.4升3.5，药明生物52.3跌1.7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5，英镑9.334，瑞士法郎8.28，澳元5.261，加元5.87，新西兰元4.814，欧元8.1333。每百日元对港元5.6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7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0点，跌97点。港金报165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85美元，卖出1768.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去九龙咧，隧道入口范围开始多车噶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住学园街。

佢系万人嘅偶像啦，但系其实喺个纪录片当中都讲到话咧，喺台下佢咧都系普通人一个啊。呢个礼拜继续榜上有名啊，有 Shawn Mendes 嘅新作 Heartbea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十七号星期四啊，骚动音乐， 你个迟疑真系点啊？你个人系精神攰定系个肉体攰啊？ 两样都有嘅，咁但系攰得嚟啊，都要预告一下，今日我哋六点钟骚动音乐嘅嘉宾咧，将会有海岛小轮嘅，咁佢哋系本地玩一个新派室乐嘅四人。乐团啦，会认咁咪会都会讲啊，即系佢哋呢个乐团嘅一啲背景啦，佢哋玩紧嘅音乐类型系点啦，甚至乎亦都会介绍佢哋新嘅 EP 嘅。咁因为今年都出咗两张，就 As If 有 Part One Part Two 啦。咁我哋今日都会讲多啲 Part Two 就比较新啲嘅张 EP。咁大家喺呢个访问当中，你会听到佢介绍嘅同时咧，我哋亦都会喺里边放多少少佢哋 EP 里边嘅音乐，一啲纯音乐嚟嘅。咁啊可以 feel 下究竟系一件点样嘅事，我觉得几得意嘅。 错咁啊！我觉得咧，中意音乐嘅朋友仔咧，系应该咩都听下嘅。海岛小轮就一个好好嘅一个室乐嘅示范啦，新派室乐啦。而同样时间啦，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咧，现已接受公众投票嘅。今届设有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嘅。咁啊，大家可以快啲登上 rthk.hk。香港电台第二台网页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俾你最喜爱嘅歌曲同埋歌手啦，投咗票之后咧，会收到一个验证电邮，揿咗呢个电邮入边嘅链接，你就正式投咗票噶啦，仲有四日就截止投票啦。 系，咁就大家快啲去啦。系啦，有得投票就投票啦。咁今呢个一大城市啊，另一件城市啊，其实我差啲唔记得咗。 系咩啊？ 礼拜日已经世界杯啦，原来。 啦啦啦！我咧， 哇！仲谂紧你唱乜嘢咧？ 几年前咧呢只系 高高高我咧，你系咪98世界杯啊？好似我都唔记得， 差唔多啦。 我即系唔觉啊，即系因为以前咧每一届啊，系啦系用届嘅，因为四年一度啊，每一届咧世界杯嚟到就会知嘅。点解咧？因为第一系咧自己同啲 fans 踢波，大家会讲啦。第二就係可能有玩啲遊戲係即係足球嗰啲咁嘅會知啦，即係嗰啲咩 FIFA Winning 嗰啲啦，會玩。 總會有一屆世界盃嘅時候就會特別啲噶啦嘛， 同埋會出啲世界盃版嘅 version 啦，咁 冇錯冇錯。 咁好多呢啲都會知嘅，咁同埋可能以前得閒啲啦，而家即係呢個星期六裏邊就諗住 OK， 我有 schedule， 星期幾要做啲咩，星期幾要做啲乜嘢，太密集啦。跟住原來都唔知道呢一個 世界杯咧就礼拜日咪20号啊， 20号系礼拜日啊，冇错啊，好快啊， 系啦，即系嗰啲香港时间嗰啲就大家再睇啦， 吞啦， 系啦，唔知20定21号，好似12点开波，诸如此类，大家留意翻，总之礼拜日嗰一日啦， 冇错， 好容易嗰啲叫咩时区影响， 系啊，有时话诶又话20号踢波嘅，点解冇嘅？咁原来可能因为时差嘅关系，可能系19号或者21号， 系啦，咁大家可以自己揾翻嗰个啦，咁但系再加上可能一啲。咁樣大型國際盛事都隔咗段時間啦，得你4年啦。你奧運嘅時候，大家睇嗰個心情都仲係好係即係疫情嘅嗰個狀態。咁而家大家即係叫做 冇乜現場氣氛啊， 慢慢回復緊啦。咁當外國一早回復咗啦，咁但係香港都我哋大家個心情都回復緊。你見啲 friend 開始去日本，唔係舊相嘅新相，你知咩料啦？ 係冇錯冇錯。 係啊，咁跟住所以就突然之間即係就醒覺咗，係到咯咁。咁跟住因為以前真係留意多啲。少咗啦，咁但系有一样嘢，每年咧都每一届啦，或者你每一年啲大赛咧前夕咧都会留意嘅，特别你每一届世界杯都会有咧，就系啲运动品牌拍嗰啲广告啦。咁啊，今日有啲 friend 已经 send 嚟啦，咁假如你有兴趣睇嘅话咧，咁啊你呢一 part 你就因为我觉得 系俾人剧透的， 系啦，因为我觉得你好少个广告啊，咩剧唔剧透嗰啲，但我觉得呢一个 系分零钟， 呢一个完整版分零钟，我觉得都几有趣，都值得讲。咁如果你未睇又有兴趣或者打算睇咧，我建议你停一停先， 系 你收细声啲，转头再听啦。因为穿咗冇咁过瘾，我自己觉得 惊喜系自己亲身体验咪开心。 系啦，我俾5秒钟大家系啦。一、二、三、四、五，好啦，繼續。 咁啊，因為即我都好記得咧，以前細個咧，每逢好似你咁講咧，即世界盃臨近嘅時候咧，唔同嘅一啲運動品牌都會推出一啲嘅廣告啦。咁我好記得細個係嗰啲揾齊好多球星一齊大堆頭喺個沙地度踢波啊，跟住然後又好誇張好多花式咧踢過半場入啊咁嗰一啲嘅。咁嗰啲同埋好似有一似系咩？有啲汽水品牌都有噶嘛，唔知踢汽水罐咁样，我都冇记得。系啦，咁跟住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好睇啊！细个觉得，即系同埋嗰啲球星细个嘅时候真系粒粒都识啊，因为细个都仲 会跟啊嘛。 而家唔得閒追啊！以前細個就識啊，係啊，咁啊就覺得哇好勁啊！咁但係而家每一年咧都會期待佢哋啊，咦差唔多到咯，幾時出咧？幾時會有新嘅咧？咁 啊，係啊，因為以前睇嗰啲即係大堆頭咯，即係好多唔同國家或者唔同球隊嘅球星擺埋一齊嘅，即係以前睇，譬如好記得有一個咧就係因為我中意朗拿甸奴，而都深烤，因為睇咗一啲運動品牌嘅廣告，令到我睇咗佢嗰啲本身中意啲球技噶啦，但係再加埋佢啲的波啊啲花色啊各樣嘢咧，佢成個 vibe 好正嘅。我記得有一個咧最經典，我好中意咧就係巴西隊同埋呢個葡萄牙隊，我冇記錯，就有即係嗰啲最經典球員啦，朗拿甸奴啊、朗拿度啊、卡魯士啦，跟住另外一邊張 嗰陣時候打七條煙嗰啲咧， 唔記得邊一年啊！大家就要國家隊衫噶，而重點係因為佢喺裏邊，佢哋會 show 球技，特別係朗拿甸奴嗰一招咧，牛尾巴咧，當年係好似比較早期，你可以真係喺熒幕度見到佢嗰種。系啊，嗰、那个英文唔知叫咩 flip flop 咁样，嗰招好劲嘅咁样，跟住嗰下你 有冇练过啊？ 有啊，有练过，有用过，系啊，跟住你嗰下见到系哇超劲咁，即系大堆头会球星 show off 一啲叫做球技啦。咁咁啊，但系今日啲 friend send 出嚟咧，就大家喺度讨论啦。咁佢嗰个咧，我觉得今次系嗰个 concept 非常之好，而令到。即系会攞出嚟讲，即系 show 球技以往，但系今次嘅 concept 亦都牵涉到点解会剧透。第一样嘢就系咧，嗱睇开波嗰啲会 send 出嚟，你会知啊。但系反而另一 part 咧，就睇开动漫嘅人咧，都会 send 出嚟。 系我今次睇到呢个广告嘅原因，竟然唔系中意体育嘅朋友， 而系因为 系中意动漫嘅朋友。 呢个系犀利嘅，因为佢将其中一套动漫嘅一个角色闪电十一人咧， 系 嘅豪艳子啊。系咪豪艳志 啊？冇错冇错， 豪艳志放咗入去咁样。咁点解咧？嗱，呢个就系嗰个剧透嘅位置啦。因为咧，佢讲紧就系而家兴嘅所谓咩平行宇宙啊，嗰啲巴啦， 穿越时空啊， 穿越时空啊嗰啲咁啦。咁佢条大桥咧就系讲紧喺一个实验室里边，咁跟住就系做紧啲研究啦。然之后就有两个实验室嘅工作人员喺度讨论紧，大家上网睇紧啲波。跟住一个就话：哦，边一年嘅边一个年代嘅球星，麦巴比劲啦咁。跟住另一个人就出嚟讲啦，话梗唔系啦，当年。 年嘅朗拿甸奴啊，可以贏到佢啦咁樣。咁但係咧，呢一啲你知不嬲球迷啊，或者一啲有得對比呢啲咧，特別運動系嘅， 嗯， 你一定會有呢種對比嘅。一係咧就某一個年代嘅 A 球員同某一個年代嘅 B 球員咧。就比拼，但其實你冇得比噶嘛。 全盛時期嘅朗拿甸奴同全盛時期嘅比利咁先。 係啦，你當係咁啦。咁但係咪身兼不同年代，你永遠其實係冇完結嘅討論噶嘛。 冇錯冇錯。 咁呢個就第一種比啦。第二種咧就係、是、可能唔知啱啱出道嘅斯朗拿度同埋即係全盛時期嘅佢咁，即係唔同年代嘅斯朗拿度係邊個勁啲啦？或者國家隊嘅佢，同埋踢球會佢邊個勁咧？或者佢踢曼聯嘅時候啊，同埋佢踢皇馬嘅時候啦，咁即係呢啲咧永遠係好好嘅討論題目，但永遠都係冇結果嘅嘢嚟嘅。咁、因為球迷其實真係會成日有呢啲嘅， 係啊。 佢於是乎就將呢個 concept， 然後用呢、這、一個。多重宇宙嘅概念，因为佢实验室啊， 冇错。 然后佢就将即系佢个 concept 啦，将唔同年代嘅人咧摆咗喺个球场嗰度， 有啲经典球员、啊， 就将大家成日攞出嚟讲嗰样嘢，佢而家即系具现化咗出嚟。我系觉得劲嘅，即系用得好好啊，系用得好好啊，用得好精彩啊咁。咁跟住就会大家见到一啲电脑特技嘅技术，令到可能有同一个球员有唔同年代嘅佢啦，即系例如朗拿度肥咗啦，而家 系啊有彩蛋， 剩翻旧底嘅佢啦， 但又有后生版嘅朗拿度，你会见得到 嘅。系啦，咁我觉得咁跟住就不断啲人可以疯狂就用嗰个仪器咧，就拎唔同嘅人出嚟啦。所以点解咧，亦都会出现咗豪艳字，即系闪面十一人嘅足球员啦。 冇错， 就是、大家都喺度即系斗劲啊，你知斗下斗下就会开始乱嚟噶啦嘛， 越讲越夸张啦，就系点会啊？其实最劲系豪艳志啊， 系啊， 大刺猬先系最劲啊！咁 系当年如果系再旧底啲有呢个 concept， 嗰个就会系大刺猬， 系 你会知道。 大刺猬其实啊系可以踢得赢，唯一踢得赢朗拿度嘅男人，一定系会有人咁样讲噶嘛。 系啊，但系你冇 proof 噶嘛呢样嘢， 冇错冇错。 即系呢一样嘢喺运动上面有啦，其实你喺你就睇论坛音乐都系嘅，都会将一啲新即系新出道嘅人咧，就会比较究竟而家呢一个嘅新人，相对于当年嗰个嘅新人，边个劲啲咁样？咁但系咧，退到下一步咧，你真系唔知点样讨论落去。一系你系攞数据，一系就可能奖项啦咁。咁但系奖项又好难计嘅，当年有嘅颁奖礼同而家颁奖礼系有唔同啦，拥有奖项嘅数目又唔同啦、 嗯， 对手又唔同啦，咩叫好听嘅定义又 流行嘅又唔同啦， 系啊。所以但我 飛錢都唔同啊，嗰陣而家係咪 啊？飛錢唔同啦，即係你講票房呢樣嘢都係咁啊。 咪係咯， 你而家嘅票房咁勁過以前。老實講，你計條數嘅話，好大機會係多過係正常啊。 冇錯冇錯， 有百幾蚊張飛啊，大佬。 冇錯冇錯， 你細個喺40蚊又有，50又有咁啊。係啦，但係我覺得呢啲 pose 咧係雖然咧你討論第一冇結果啦。咁但係最好睇咧就係嗰啲人攞啲乜嘢理據出嚟。 嗯嗯， 係啦，因為嗰啲人攞啲咩理據出嚟，有時你冇得。即係叫對等比較都好啦，你要睇到個人有幾熟啊，或者你係可以捕捉咗啲，哦，原來佢發生嗰件咁嘅事，其實我都唔知喎。 同埋你會 feel 到嗰種愛咯，即係嗰種 fans 對佢偶像嘅熱愛，你會喺呢啲爭論當中就會體現到出嚟啦。 係啊，成日講全盛時期嘅邊個邊個同。全盛时期嘅边个劲啲？ 可能系佢会话诶，边个边个系佢唱歌技巧系好，但系感情就唔够啊，边个边个嚟啦？咁即系口好兴呢啲噶， 好多噶，系啊。咁跟住有啲唱功好好嘅，头先你讲啊，但系感情或者个 character 差少少，但系另一个人就会讲啦，佢唱功唔好啊，但系咧。佢個 feel 好正，係啦，跟住就亦都會去到啲理性討論啦、 嗯。 究竟一個歌手為例啦，即係究竟技巧緊要啲，定係感情緊要啲咧？ 係啦， 其實我都唔識答。如果真係搞翻一個音樂大辯論。 都唔知道可以用邊樣嘢嚟 請唔同歌手上嚟、啊，然之後講，你覺得？系啊，唱歌感情紧要定系技巧紧要？ 请辩方同学回答问题， 又请唔同嘅 party 上嚟啲歌手啊、音乐人啊、监制咧，咁啊， 精彩精彩， 系啊，我都觉得几得意嘅。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睇我哋头先讲嗰条片咧，都可以揿去睇下呢个平衡宇宙嘅足球世界。就快满头，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狂奏，重重宇宙，发布给我的旧节奏。跳进每个宇宙乐曲，吸吸尘，随时转换，闻声以神，跳进极界继续建设，咬咬痕，名取 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觉醒。 去向不定，那次可否变为的纠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炸海为城，南极万万不到，在脑都两脑。我要试试很苦，我要意志很死。跳跳跳舞跳到变意志，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咸蛋超人，薯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跟飞云如光反弹，时刻可能。穿越更多面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跨星宿转气候解我咒，管我受关宇宙转挽救。 我哋今日嚟炼金，觉得几开心。 等我找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灰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书照坏，动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灰错鞋，咪介怀，几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怪。 听我有 Band Hill featuring 黄淑曼嘅《我在每个宇宙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已经采购伏必泰二价新冠疫苗，最快今个月底到港，目标下个月可以开始接种，详情有待公布。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恩建议五十岁以上的人士和有意外游的市民尽快接种第四剂新冠疫苗。政府宣布减少海外地区和台湾抵港人士接受强制核酸检测次数。今日起，抵港人士只需要抵达机场当日和抵港之后第二日进行核酸检测，无需要再在第四日和第六日进行强制核酸检测，但是他们需要每一日做快测直到第七日。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恩解释，经过审视9月26号放宽入境检疫安排之后的情况，包括输入个案升幅开始稳定，属于可接受范围内，加上 Omicron 的潜伏期较短。他又说，放宽入境检疫安排之后，在有关人士抵港头两日已经找到八成的阳性个案，在第四日和第六日分别找到大约 0.4% 和 0.1% 的阳性个案，即是每1000个抵港旅客之中，在第四日发现大约4宗阳性个案，第六日就发现大约1宗。本港最新失业率进一步回落，经季节性调整之后，八至十月的失业率跌至 3.8%， 较七至九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失业率连续六个月下跌，重返2019年底至2020年初的水平。多个主要经济行业未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都下跌，楼房装饰、零售业和餐饮服务活动业跌幅明显。警方拘捕10个男子，搜出不少于250段儿童色情片段。 警方今个月初在秀茂坪拘捕一个22岁的男子，说他涉嫌发布管有儿童色情物件，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和洗黑钱。被捕人士涉嫌联同其他人在社交平台兜售儿童色情物品。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再拘捕九个男子，年龄是介乎22至57岁，涉及管有儿童色情物品。被捕者从不同的渠道，包括社交平台、网站或者点对点分享软件，获得相关物品。案件涉及几多个儿童仍然在调查中。警方说今年首三季有55宗涉及儿童色情物品的案件，比去年同期上升4%。这一类案件受害人90%是女童，年龄介乎12至16岁，大部分透过网上游戏、聊天程式等认识犯案者，对方会投其所好，有使受害人成为朋友甚至情侣，再有使他们拍下裸露影片和照片。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龙翔道反方向在这个位置去荃湾都是有车龙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另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窝打老道有水管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上海街的慢线封闭了。另外就是上海街去尖沙咀方向近窝打老道八号的第三线亦都封闭了，所以车辆沿着上海街去到窝打老道的时候只能够右转入窝打老道，是不能够向前直驶的。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西贡公路落斜去豪涌、城门隧道落斜、城门隧道愉景新城落斜去屯门，以及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96至2000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10月7号至12月10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3年1月14号或之前到换证中心换证。换证计划已经进入尾声，未换证嘅就快啲预约啦！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由张礼执导，时间由90年代延续至2020年，前后近30年，跨越当代、现代同未来航天三大阶段嘅科技航天剧。

有失控，貌似一切健全，但最深爱是谁已落空。 大部分人的初恋刻骨铭心的原因都是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不欢而散，而他亦都用了他的初恋去为这一首歌作为主题，更加用了他小学的地址去作为歌曲的名称。 Anson Low 永顺街39号。 将我的心爱黑衬衫烧到只有烟与灰，他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他好过他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幸福得到过，原来是做错。只有烟与灰，快乐我不配。 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需要交学费的话，那深信在爱情路上大家需要交的代价可能是快乐啦，可能是对人的信任啦。有郑欣宜，恐惧蚕食心灵。 娱乐大身份总会放得下，忘掉自我，得到他称赞吗？来成就他，不需给我刺想吧，为难自己不可怕，蛮力地去爱，作一种招来。献爱换到人被爱，如像用口袋换虐待，亦多么慷慨， 独在镜里望到的一个，不敢去爱。若然懂得爱人，为何问我值得几多的宠爱？人仍会真。这几层别人就获得永生，就没有遗憾。人若未薄爱，欲身可会长青苔？无端地接载，又惹起尘埃。期待被厚待，是虐待，让我站起来。无论万个缺陷，也重于自己。尝试爱，若然懂得爱人，为何问我值得几多的宠爱？人仍会真。自我又似是不想功课，如何自满分？但仍寄望可能，我有天可夸奖我多吸引。人若遇够了，通通不相衬。没有遗憾，如无人走近，独自一个人，我也不抖震。 甚或乎是经历每一次的失败，你都会不禁这样问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好呢？是不是我没什么优点可以被人数得到呢？有没有人可以教导我怎样可以成为一个讨好的人呢？ 想不必挣扎，你过永远有挣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都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我，再发觉到底想着线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坐下。再多一次的艰难，怎么像戏剧换过，永远有挣扎，然而因真情。有猛风

get your bed and out 否发擦过与追求 追求 两街中找到配方、看我为你奉信那温柔确保你 新闻之前带俾大家一首好 sweet 嘅作品，有嚟自路华 featuring Lily 宝贝。 喺泰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且对泰国进行访问。泰国总理巴育率领高级官员喺机场迎接。习近平稍后会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是两国元首相隔大约三年之后首次面对面会晤。外国传媒亦都报道，习近平将会同菲律宾同埋新西兰嘅领袖会面。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泳池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一带系比较多车，消散之中嘅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另外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虎山道泳池呢一段咧系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车龙啦，排到去圣贤中学对开。另外提一提大家啦，窝打老道有水管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上海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咁另外啦，上海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八号嘅第三线都系封闭咗噶，所以沿住上海街南行嘅车辆，而家暂时只能够右转入窝打老道，系唔能够直去噶。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近税务大楼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路多车，龙尾一路是过了三圣的，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贡公路落斜去豪涌、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以及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拍波

韋成員，不過樂器有少少不同的。咁你至於去到而家呢一個配搭，就應該是2020年開始啦，就是我哋而家呢四件樂器。咁而家應該去到第七年度。 係係。咁啊因為阿樂同埋阿 Tim 就係即係創團到而家啦。咁但係其實中間即係成員嘅轉換啊，或者物色一啲唔同玩唔同樂器嘅朋友嘅時候，其實係咪都有一啲考量？我諗緊，哦，即係跟住落嚟玩嘅音樂去揀選一啲玩咩樂器嘅朋友加入就啱數咁，係咪都有呢啲嘢要考慮嘅？其實嗰陣時， 你話有又得，冇又得。其實同埋尤其是我諗20年嗰次改組咧，因為之前係好多人都會覺得我哋嘅特點係中西樂都有嘅，之前係有一支洞箫嘅，咁但係。去到我哋而家，我哋呢個配搭又叫第三期啦。咁我哋就變咗係四支西樂嘅。咁其實都有考慮過，其實需唔需要保留翻有中樂啦，特別係香港呢個地方啦，對一啲傳統。但係我哋後來就發現，其實反而係我哋創作嘅音樂貫唔貫徹到落去咯，未必係靠話邊支樂器去到貫徹。咁同埋我哋自己會覺得啊，試過係一支弦樂啦，不如嚟緊試下兩支弦樂啦。咁所以就變咗而家呢個配搭。 咁跟住再去到認識 Gladys 啊，同埋 Kenneth 嘅話，係咪都係用朋友介紹嘅方式去了解 ？Kenneth 咧就個參與有趣啲嘅，有一次係我哋有一場表演三缺一，需要一個替工。咁嗰陣時佢都未正式加入嘅，其實佢係玩完嗰場之後去咗外國讀兩年書嘅，咁就加咗入嚟就以客串嘅方式玩咗一次小提琴，然後佢去完英國讀書讀咗兩年，翻到嚟我哋咁啱又出現咗空缺啦，咁然後就 join 咗我哋，咁然後 Kenneth 就係介紹 Gladys。 哦、oh, ，OK， 咁 Kenneth 嗰時未正式加入嘅時候，即係同海島小人佢哋原本成員喺度 jam 下，或者之前聽佢哋嘅音樂有冇話啊？即係 feel 到佢哋嗰個vibe 啊，各樣嘢係點樣樣，自己覺得咦又幾好玩喎咁噶。 哦，因為海島小輪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特色咧，係我哋好多即興嘅部分嘅。 係、 咁咁啱，我嗰陣又係啱啱開始初步學緊爵士樂啊，小提琴到。咁所以入去嗰陣又覺得啊幾好玩喎咁樣。咁去英國咧，咁啱就係讀 jazz 啦。咁翻到嚟，咁樣 Arnold 邀請我，咁就啱 feel， 咁咪加入啦。 去了解即係海島小輪嘅時候咧，我第一個接觸到嘅詞匯係新派失樂呢四個字。其實我都想問一下點樣去理解新派失樂， 或者了解咗失樂先啦。咁其實如果你問一啲玩古典嘅人，佢可能會話嚟聽就係、是。比樂團小的一個編成啦，咁然後通常是一個比較小啲嘅場地裏面靜靜地咁樣，亦都未必一定靜嘅，但係即係一個合奏咁樣啦，係啦。咁加咗新派上去，其實咧好老實咧就唔理解係仲好嘅，我會覺得，反而係即係我會覺得係啊，總之同失樂有啲唔同，然後係有一啲唔同嘅元素擺咗落去，咁就係新派失樂。 因為咧，即係如果純樂器組合咧。尤其是在香港呢，一是就是 jazz 啦，一是就是古典音乐啦。咁我哋两边都唔完全系。咁我哋就但係亦都系一个失落嘅形式，因为我哋冇人唱歌啦，我哋系即係纯乐器啦。咁加埋新派咪可以令人諗多啲。 咁喺演奏嘅曲目上面，譬如jazz 咁樣會有啲叫做 jazz standard 嗰啲，佢哋可能會 follow 住去玩一啲舊嘅曲式，自己再編製。咁喺失樂裏面，咁其實本身會唔會話未計去創作嘅，淨係喺演奏演出嘅時候，會唔會都有一啲會係揀選一啲咩曲目去表演多嘅？有冇啊？ 初期我哋就幾係一半一半嘅，一半係我哋原創曲目，另一半咧就會係一啲已經存在嘅歌嚟嘅，但系我哋就唔會話就咁 cover 咯。我哋中意作咗一個字眼叫做 recompose 咯，就係即係都會玩到佢同本來差幾遠，同埋加咗好多自己嘅一啲我會叫 building blocks 喺裡面嘅咁樣咯。咁但係近年我諗開始原創作品比較多啦，咁同埋知道觀眾都即係。睇到我哋表演機會唔係太多嘅，近年因為疫情等等，咁所以嚟嘅時候都會想聽原創為主，咁所以就變咗差唔多百分百揾自己創作 嘅歌噶啦。係咪好早期其實已經都有咁嘅諗法，好希望即係有原創嘅作品？ 第一日我哋係練原創嘅嘢先嘅，其實係啦，但係反而有冇諗話玩少啲 recompose？ 其實最初都諗住係 兩樣嘢並行嘅，咁但係唔知點解發展到而家就結果係玩原創多啲， 因為各自有唔同嘅樂器咁咧。其實去諗一首歌，無論係 recompose 定係原創，都其實係咪有時都係哦邊一個有 feel， 跟住就咁我去呢今次呢一首歌，我去拋啲嘢先啦，定係大家冚咗主題，然後係啦，即係都好奇嗰個一首歌嘅創作過程其實會係點樣咧？ 我哋作曲就比較係個人嘅，會係即係。嗰首歌如果決定咗係邊個做，咁可能會拎翻屋企自己鬥一輪先嘅。咁但係無可避免嘅就係、是會係拎翻嚟喺 band 房試咗先至可以落實嘅，甚至乎可能有一啲位我會係故意留空咗佢，咁然後睇下大家 feel 到啲乜嘢，咁然後先至。決定啊！呢度寫幾多嘢，定唔寫出嚟啦，定係點樣咁樣？呢個係一種方式啦。 去到EP 2開始係咁上下啦，尤其是而家咧就比較傾向咧係即係創作嗰個成員咧就會寫曬啲譜出嚟嘅，就即係變到好似好失落咁樣。咁咧咁我哋帶到翻嚟，即係喺個 band 房裏面咧，其實都仲係會聽其他成員嘅意見嘅，但係。如果真係講我哋個音樂風格咧，我哋即興嘅部分咧係少咗，或者我哋係傾向係即係忠於嗰個作者啊，同埋就但係可能都會仍然保留一啲位咧係寫到明啊呢、這個位不如就邊個樂器做即興啦咁樣，即係就會有一啲明確嘅指示咯。但係我哋初期咧，即係如果講翻初期咧，我哋好多時都係。啲 idea 可能係好零碎嘅，咁但係就大家一齊去 jam 出嚟啊，或者大家一齊去俾意見咁樣咯。 我自己咧，因為今次 EP 1咧，其中一首就係我作嘅，係咁即係嗰個創作嗰個 output 就係嗰度啦，或者 input 啦，係咁但係我哋其實比較我同埋 Gladys 啱啱加入嘅時候咧，係花咗都好多時間咧，我哋去 revisit。嗰啲海島小人嘅舊嘅作咗出嚟嘅嘢，因為以前係洞箫同埋 saxophone 啊嘛，咁當佢變咗做 violin 同埋 clarinet 之後，我哋要諗下點樣去配合先至可以出得翻一個啱嘅聲，咁所以我哋嗰啲 part 會調嚟調去去試下點樣夾先至啱啊咁樣，嗰、那個我哋花咗好多時間去揾個平衡點啊， 咁、但係你話係咪話完全而家就係、是？跟譜跟多咗，我諗視乎啦。因為 team 就算今次個創作咧，我記得有一近乎一版係叫我哋即興嘅，係我如果跟住佢嗰三個音，三個音咁樣玩足十六個小時咧，應該就會好悶噶啦。咁所以就其實都仲有即興部分嘅。 其實玩即興係咪一個好好有趣或者好過癮嘅部分嚟嘅？即係對於你哋創作又好，或者即表演方面。 是過癮的，因為我啱啱加入的時候玩和現在再玩回即兩年之後玩回同一首歌呢，其實即興那個內容呢都變了很多，即好像是了解了這隊 band 多了很多了，大家的聲音是怎樣，跟著我再玩回舊歌的時候會想的東西是完全不同了，是很有趣，是有轉變的。 係 ，Gerson 我都有啲咁嘅體會啊， 都同 Kenneth 有同感嘅， 係， 因為其實咧即興有即係好多唔同風格嘅音樂都會即興，爵士會即興啊，或者古典音樂佢哋都會做即興。咁但係咧喺呢個即係我哋摸索嘅過程，我都發現咗其實海島小輪咧，我哋都有我哋風格嘅即興嘅，係咪？即係好多時我哋出嚟嘅聲啊，有一種海島小輪嘅感覺咁樣。咁係咯，隨住我加入嘅時候就可能開頭我哋嘅即興各自都會帶住自己比較喜歡嘅一啲音樂元素啦，咁慢慢就有啲磨合咯。咁去到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再做翻啲之前嘅作品，發覺啊個聲音又唔同咗啊，或者比較似一隊 band 咁樣。 係， 我覺得我哋啲即興咧，有時係音樂嚟嘅，但有時係聲嚟嘅。即係譬如話你坐船喺海中心會聽到啊有隻雀啊或者其他船嗰啲聲，有時我覺得啲成員咧啲樂器會。在度模仿緊佢哋嘅， 係， 我覺得即興有一度好咧，就係首先方便創作者啦，即係唔使寫咁多啦， 即係留一版俾佢哋。 二嚟咧，即係我哋其中一位成員係有即係深入嘅爵士樂背景啊嘛， 係啦，阿 Ken 就係， 咁梗係要好好利用啦，即係我唔係想直接比較，但係而家係更加容易咧，係即係聽到一啲。 更加精彩的即興，還有這件事是提升了我們整個音樂的、感覺的。還有呢，即係每一次即興都會不同嘛，即係因為既然叫做即興，咁可能我哋會因應嗰個場地啊，因應嗰一日嘅情緒啊，因應嗰一日有冇人遲到啊，可能咧都會玩咗， 玩到遲到都有啊， 玩咗啲唔同 feel 嘅嘢出嚟，咁我哋可能就會覺得哇，啱啱嗰段正喎、啊，咁樣，即係我哋就。可以有一個好似好多變嘅音樂嘅形象咁。 咁啊，了解咗你哋嘅成員啊，音樂等等啦。咁啊，因為你哋都推出咗兩張嘅 EP， 都係即係貫穿住都叫 As If 咁，有 Part One、Part Two 啦。咁啊 ，Part One 就六月推出就是、In Between。咁嗰時呢個係咪就係同香港藝術館一個合作嘅概念開始啊？嗰陣時係。 冇錯。最主要都是同In Between 行行從行行嗰個展覽有關嘅，佢唔同嘅展區同作品需要嘅配樂，咁我哋做咗，咁然後就將佢集結成一隻 EP， 咁就亦都喺我哋隻黑膠就係 A side 咯呢一個。 係，但係因為兩個 EP 都會用到 As If 啦，有冇一個諗法上面係覺得呢兩個雖然嗰個可能 inspiration 係嚟自唔同嘅嘢啦，但係都依有個連貫性喺度咁樣咧？ 基本上咧就係、是、同期進行嘅一個 project 嚟嘅，同埋佢嗰個錄音、 okay. 基本上唔係做完一個先一個嘅，係、 okay. 好似譬如話你歌手做一隻專輯咁樣，其實係真係呢十二十歌同時進行嘅。 係 咁，其實 As If 其中一個解法就係我哋當佢一隻碟咁做啦，係、啦。咁呢樣嘅咁，但係就我會覺得亦都一早知道，因為有兩個主題，所以我哋會有兩種唔同嘅推出方法咯。CD 同埋網上就係兩隻 EP，但係。黑膠嘅時候，我就擺翻埋一隻。 咁啊，今日我哋會再講多啲、就是，就係即新啲呢一隻就係 S2 啦，即係就 Deep End 嗰度。咁啊，呢一張嘅 EP 咧，我同阿斌咧，即係聽完之後，我哋都會想喺呢 part 試下估下，我哋聽完嘅一啲感覺，然後俾你哋揭曉睇下我哋估嗰樣嘢啱定唔啱啦。 係，咁啊，我估先啦，因為聽翻As If Part Two 嘅 The Deep End 呢、這、一個。佢有我稱為六個章節咧，圍繞住一個海葬嘅主題。咁我覺得喺創作嗰個部分嘅時候，最難嗰個部分其實係點樣從嗰個悲傷嘅情緒將大家帶翻出嚟？點樣用同樣嘅編制、同樣嘅樂器去令大家由嗰個悲傷釋懷？我覺得呢個係會喺嗰個創作當中最困難的一個部分嚟嘅， 因為個海葬嗰個 concept 比較硬，你可以再補充啊。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好似牽涉到即係生命嗰、那個即係生死嗰樣嘢。咁所以我覺得係咪因為有呢一個嘅主題之下，所以第一首同最尾嗰首即係響同餘響就會用上同一段嘅旋律，但係唔同嘅一個編排嘅方法，即係好似一個循環咁啊。即係生命當即係生死呢一樣嘢，我想估會唔會係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喺裏邊而。有咁樣嘅安排咁樣， 我覺得呼應就一定有嘅。咁但係你話我當時係咪諗循環呢樣嘢，又未必係。咁我自己反而就係會覺得其實嗰個樂器編制有少少唔同。 係， 如果你話響，你會聽到嘅係人聲，風琴雖然係電腦做出嚟嘅，同埋單簧管，咁樣其實全部都係牽涉。空氣的聲音來的、 oh. 是的，其實這個部分我自己的安排就是想它是代表有生命的時候、去到餘響的時候，你聽到除了 最後兩下之外、就是鋼琴和弦樂來的，其實是依靠弦線的震動的。其實我想表達的就是一個生命過去了之後，它留下的一啲回憶，一啲英文講 vibration， 是 就係、是、餘響呢一個安排咯。咁所以係用兩種唔同、兩類唔同嘅樂器去玩同一個旋律。 之前聽你嘅作品都會係好多比較係樂器上嘅一啲運用。咁但係特別在響呢一個最主要一樣嘢，就係運用咗人聲。就一個仿聖詩嘅一個唱法去處理咗呢一個開頭先，點解會喺第一 track 會響呢一個部分，想先用咗人聲去做咗呢一個嘅情景設定先？ 嗱，當初咧其實自己有少少創作嘅時候，覺得呢首係一首即係 choir 的作品的，我自己。咁首先是这样的。第二，即是仪式是一定有人的，我自己会觉得。咁于是就觉得啊，海岛小人暂时的作品都冇试过加入人声的。咁所以就不如我哋试下，即是少少象征式咁样加人声落呢首作品嗰度啦。咁但係我哋就用一个演化方式，慢慢将佢由独唱变成和弦，然后就最后就变成风琴加单簧管嘅一个演化啦，就慢慢带返去纯音乐演奏咁样。 今日送音乐同大家体验下呢一种嘅音乐氛围，听过海岛小轮嘅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外地區和台灣抵港人士下星期一起核酸檢測次數減至兩次，今日起抵港人士只是需要在抵達機場當日和抵港之後第二日接受核酸檢測，但是仍然需要每日做快測直到第七日。另外，政府已經採購復必泰二價新冠疫苗，最快今個月底到港，目標下個月可以開始接種。本港新增805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7519宗，输入个案有533宗，再多12宗死亡个案，再多18间院舍一共呈报22个院友同埋2个员工确诊。学校方面，678间学校一共呈报1101宗阳性个案，涉及907个学生同埋194个教职员，有18间学校的20班需要暂停面授课一个星期。卫生防护中心发现，本地个案再多5宗 XBB、1宗 XBD、10宗 BQ.1.1 变异病毒株个案。 因应类鼻锥感染个案，卫生署和港大团队今个月在石叶尾和蝴蝶谷配水库再搜集超过200个环境样本，部分样本对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但是细菌培植阴性，而全部水样本阴性，显示水体没有受到污染，并且没有证据证实感染个案和配水库供应自来水有关，亦都未能够确定传播途径。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强调本港饮用水安全，但是不能够排除配水库的水被污染引致爆发，当局会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增加氯含量，又建议市民不要使用每日开水龙头头一分钟的食水。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新界咧葵涌道去荃湾，近住光辉围对开快线咧有坏车阻路，现时嗰度咧好塞车啊！咁啊龙尾过埋呢个葵涌警署噶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光辉围快线，因为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去到葵涌警署。另外屯門公路那邊呢較早前都有壞車事故的，壞車走了不過都是多車下。屯門公路去元朗之前在青田交匯處的慢線就曾經有壞車事故的，壞車雖然走了不過很多車啦，龍尾就過了黃金海岸的。而黃珠路去屯門公路現在龍尾就去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的。由於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匯處就曾經有壞車事故，壞車雖然走了但是龍尾就過了黃金海岸的。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龍尾演藝學院，西行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萬善灣仔之路的龍尾分別去到馬會灣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窝打老道应该是狮子山隧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油站，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黄大仙港铁站，其实窝打老道龙尾不止油站，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应该而家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嘅，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因为之前嗰度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而家沿住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喺电话机楼。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人生海海岛小亮。 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本地新派失乐嘅团体海岛小轮嘅四位嘅。咁你哋今年咧亦都推出咗两张嘅 EP 啦，就 As If 嘅 Part One 同埋 Part Two。咁特别 focus 喺 Part Two 啦。今日我哋会就系呢一个就 Deep End 嘅。咁其实呢一个以海葬做背景嘅一张 EP 咧，一开始有冇话呢个念头系点样诞生嘅？ 其实好早期已经有噶啦，即系做呢个碟，我谂可能三至四年前。咁我其实身边真系有人經歷海葬，咁就自己家人過身，咁然後我諗自己有少少對件事有啲好奇心啦，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有人問過海島小輪會唔會婚禮表演噶，咁我我當時就諗法除非我真係寫曬成個婚禮嘅音樂啦，咁但係我又會覺得如果要做一個儀式嘅音樂，我似乎想做一個真係牽涉船嘅儀式喎，咁就於是就諗到做一個同海葬有關嘅組曲咁樣。 咁跟住其實係咪 workshop 裏邊大家創作又好啦，或者演繹嘅時候都好着重哦，要 visualize 到嗰樣嘢，咁令到聽嘅人好似都 follow 到咁，定係其實係另一種嘅諗法嚟噶？ 我自己即係開頭收到個譜咧，開始玩嘅時候咧，都即係覺得慢慢啲嘢 visualize 到出嚟嘅。係。咁尤其是我哋即係一路去夾嘅過程啦，慢慢再安咗啲名落每一個章節嘅時候咧，都真係例如沉降啦，我例如我負責個部分啦，會不斷有個 pattern 去重複嘅，咁我都會真係每次玩嘅時候都想像到啊，沉降緊去個海更深嘅一啲地方啊，都開始有更加多嘅樂器加入嘅時候啊，好似去到更加深嘅深處啦咁樣，或者大家睇即係 visualize 到嘅嘢唔同，其實都唔緊要，我又覺得係咯，帶到俾大家一個想像都係，係咯好嘅咁樣。 咁啊 ，Kenneth 咧， 我 visualize 到嘅有少少唔一樣喎，因為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到咧，其實中間嗰幾首咧，開始嗰首歌嘅樂器都係唔一樣嘅， 係啊， 咁咧對我嚟講，即係呢個成個組曲咧，好似係我哋四個其實都喺嗰個儀式入邊，跟住我哋就負責一啲唔同嘅角色，去負責去 start 一啲唔同嘅部分咁樣嘅。咁所以 officialize 到嘅其實係我自己真係企咗喺個船度，我依家到我去開始呢一個部分啦咁樣。 甚至乎講到即係中間嘅 track 有一首我自己印象都好深刻，就係、是、呢個盛放有時咧，中間有一段咧係好似落咗少少 filter， 好似嗰啲舊電視黑白片嗰種呢、這個嘅設計都係其中一個，又係幾印象深刻嘅位置。呢、這個嘅諗法等等有冇得到 share 下係點樣樣嚟？ 啊！呢首係我有幸參與唯一一首創作啦，咁咧就呢個 effect 呢個 idea 咧，當然就本身就唔係我提出嘅。咁呢首歌即係如果簡單講就係、是回顧嗰個死者嘅一生啦，而一個虛擬嘅角色，呢、這個虛擬嘅角色咧就係、是、一個過咗身嘅一個歌唱家嚟嘅。咁Arnold 咧，佢就好着重儀式感啊！咁佢就寫咗封信俾我，咁就係、是類似係拜託我去為呢首歌去創作咁樣。咁所以本身咧，我係睇住呢封信去諗呢首歌點樣作嘅。咁你頭先提到中間嗰、那個有啲特別 effect 嘅部分咧，就係、是、我哋即係想平衡翻成隻碟嗰、那個聲音，即係因為我呢一段咧，如果唔加呢個 effect 咧，的而且確咧係會非常之熱鬧，或者係好似係幾有氣勢咁樣。咁、所以就我哋亦都想即係降低少少嗰個 energy 啦。二嚟咧，呢一個效果咧，亦都係其實係因為我哋回憶緊嗰、那個死者嘅一生啊嘛，咁其實即係好似睇翻啲錄影帶咁樣，咁所以就都會有呢個處理咯。咁最後佢都說服咗我去接受呢個處理，我都覺得啊，其實都幾好啊。但係咧，如果你喺現場聽我哋咧，我哋就冇呢啲聲音啦，所以又會有另一番味道。 剛才阿斌估的即係嗰一樣嘢啦。 係啦，即係我估就係最困難就係點樣喺將大家帶入一個好沉重嘅情緒之後， 再釋懷翻， 要將佢釋懷翻，用翻同樣嘅編制底下，點樣去做到呢樣嘢係，我覺得係最難嘅。 呢、這個 Gladys 好緊要，因為有首作品叫做《回家》嘅，咁一響嘅時候就係Gladys 個單簧管、 嗯， 我自己覺得，咁其實好老實，嗰、那個歌名其實已經講曬啦，即係回翻嗰件事， 嗯、 其實即係件事跌到落谷底就係沉降啦 ，sinking in 啦，第四首咁，然後。但我哋要翻去生活個場景嗰度，咁其實所以我自己都即係幾著重有一首帶翻大家翻嚟嘅作品咯，所以就寫咗回家。 嗯， 同埋呢個咧，即係成個作品咧都係都係一個儀式啦。咁我哋成日都會或者 Arno 成日都提醒觀眾又好，提醒我哋咧都係好似一個即係海葬儀式咧係。坐架船出去，跟住咧就做嗰個儀式啦。有可能係一齊默想啦，可能一齊回顧嗰個死者嘅一生啦。跟住有可能真係撒骨灰落個海度啦。即係當然呢啲係我哋自己想像出嚟嘅畫面啦。但係直至到頭先 Arno 所講單簧管嗰個 solo 一響起咧，就。即係如果你即係講個音樂咧，其實係major 少少、 嗯， 或者係會令到人釋懷少少、 嗯， 即係又唔 exactly 係 major 嘅、嗯，但係同之前嗰啲好 dark 嘅氣氛係好大分別。咁我諗呢個就係一個回家嘅即係啟示啊。 嗯， 歸家的信號 係，同埋我覺得頭先講起回家呢一 track 都係前面單簧管咧，嗰、那個情緒好似有少少連接住上一首沉降，即係唔係新一首歌就轉曬 mood， 係慢慢一分鐘左右，跟住就會靜曬，然後先起翻一個琴，好似係有一個承接喺度，因為中間都有一個短短地嘅 silent 嘅位置。 嗰、那個 silent 嘅位咧，一度係再 cut 一 track 出嚟添嘅，我哋會 哦係 係啦，但係後屘發覺。唔好啦，連翻埋啦，都係即係成個叫做回家啦。 係係。 咁其實最初就係嗰個位就真係隻船起鬧啦，掉頭啦嗰、那個感覺嚟嘅。咁同埋有少少想表達一種同在嘅感覺，因為其實沉降就係意味骨灰灑咗落海，我哋分開咗，但係在一個精神上其實。我哋住走咗嘅人，其實係仍然相連同在，同埋仲有就係船上面嘅所有人啦，縱然可能有悲傷嘅情緒，所以其實大家都係陪緊大家嘅。咁有少似我哋香港，即係呢一兩年經歷疫情啊，都係咁樣的情況啦。咁我會覺得，即係呢個就係嗰個 moment 嚟嘅。咁跟住鋼琴個節奏起啦，就真係你聽到船個 engine 嚟啦，走啦咁樣嗰種感覺咯。 一張嘅 EP 任務其實都自己玩完之後完成咗啦，即係個感受或者會可能希望聽嘅人其實透過呢張 EP 會有啲咩嘅體會啊、享受咁樣樣，有冇呢啲咁嘅諗法㗎 ？Glass， 我哋上個禮拜啦，喺一間喺一間鋪頭度玩咗一場小嘅 concert 咧，就係、是玩咗呢一隻作品嘅咁。咁都算係第一次我哋連貫咁樣玩呢隻作品嘅一個小嘅專場啦 ，for 呢隻 EP 咁樣。咁嗰間鋪頭係賣蠟燭啦，咁當日都有即係其他佢哋參與嘅部分係會做一個蠟燭咧，係回顧一啲佢哋想思念嘅人咁樣嘅。咁當我哋呢個音樂配合咗呢個過程嘅時候咧，發現觀眾都有啲迴響啊！真係可以帶佢哋去走入一個過程啊，又再有一個想念嘅儀式去俾佢哋諗住嗰個人咁樣，然之後又走翻出嚟咯。咁我都希望即係如果觀眾係聽嘅時候，係你有個咁樣嘅經歷，又可以擺低到一啲心入邊嘅，或者處理到一啲心入邊嘅嘢，甚至回應到佢哋一啲講唔出嘅感受，都係咯，係啦，希望佢哋收到呢樣嘢咯。 我自己都有一啲想法係相關嘅。其實我覺得好多時，無論係辦喜事又好，或者係白事都好啦，我哋尤其是可能中華兒女咧，就好容易係代入咗一啲傳統嘅框框啊，又一啲係制度上行政嘅需要咁等等，以致可能少咗自己嘅一個表達，甚至乎一個我會用一個少咗一個自己嘅創意喺裡面啦。咁其實我覺得我哋做往心呢一件事，其實有少少想向周邊嘅人表達嘅就係其實其實無論係即係紅事好白事好，為你自己想念嘅人做嘅事，擺多啲自己嘅心意同想法落去係冇問題嘅。 我覺得呢隻碟咧係你唔可以一路行一路聽嘅碟嚟嘅，即係你可能真係坐喺個海邊咧，因為咧香港人太忙啦，咁你可能抽啲時間真係放空下嘅，淨係聽住個音樂，諗下一啲。即唔一定係要悼念任何嘢嘅，其實就係、是、有一啲思緒自己拎出嚟諗一諗，睇一睇，整理一下，跟住去到最後又回家又可以啊lift up 翻少少唔係咁悲傷嘅咁樣，即係有一個動力繼續去做你嘅下一樣嘢咯。咁呢大約半個鐘嘅時間係好似俾你去諗一諗嘢，整理一下思緒咁樣，我覺得係咁樣諗法可能幾好嘅。 阿添咧， 我反而就係、是。有啲唱反調即係我係有啲初啦嚇，或者而家都仲有少少質疑係咪要演奏呢一首歌啊？即係我哋出咗呢隻碟之後咧，咁作為一個作品，我哋推出冇問題嘅。但係如果我哋喺現場演奏咧，我哋好多時都要有好多預先去同啲觀眾去講定，我哋呢首音樂係點噶？咁我哋如果可以選擇嗰啲表演場地嘅時候，亦都會諗，嗰度適唔適合演奏呢首歌啊？咁因為即係海葬係一個好沉重嘅議題啦，同埋頭先 Kenneth 都講啦，話如果啲人喺度食緊飯，喺度大聲傾偈，其實都未必去集中到去消化我哋嘅音樂。咁但係我就即係最後我都覺得唔緊要啦，照玩啦。同埋嚟得即係嚟得聽我哋嘅人都應該有翻咁上下嘅能耐咁所以我就覺得冇問題嘅。係咯。咁但係當然佢哋 get 到啲乜嘢，係咪想思念一個人？我諗未必係嘅。但係我諗我哋係表達緊自己，我哋想為一個儀式去創作一首音樂，或者一個組曲。咁同埋呢樣嘢係。我哋未試過真係參與一個海葬啦，我哋亦都未試過可以有幸喺架船上面去做一啲 project 啊，甚至拍一個 MV 啊，其實我哋都好想嘅，不過唔知道有冇機會啦，將來。 嗯， 不過 Tim 嗰個反調，我覺得幾重嘅，對我嚟講，我會覺得好少寫啲作品出嚟係演奏得咁嚴肅、咁唔輕鬆嘅，我自己會覺得 係。平衡下，你都要寫結婚嗰陣。 我自己會要好多謝自己係寫咗最後個餘響俾自己，因為我係去到最。 最後嗰分半鐘，我就可以將所有嘢釋放曬出嚟。我想快就快，想慢就慢，然後係即刻係有翻個自由喺度咯。咁有時我會玩到唉，原想。爆眼淚添，會有嗰種感覺，我係。 哎呀，覺得觀眾唔使俾個好沉重嘅題目嚇怕咗嘅，即係因為有時我哋就算玩其他作品，例如我哋有首歌叫《天文鏡》咁啦，一時啲朋友聽完都問我點解呢首歌係講天文鏡啊？點即係如果佢冇聽過創作過程，佢未必好明白個意念咁樣啦。咁即係同樣咯，呢首如果你就咁放空休息下嘅時候，或者想諗下嘢聽。可能你會聽到一場冥想，或者聽到一場生意失敗或者咩咁樣，唔出奇噶嘛，即係唔一定係呢、這個咁係咯，即係一定係呢個 context 咁樣都得嘅。 咁啊，但係頭先我都聽到有一個字就係、是、visual 嗰樣嘢，會唔會其實呢個 EP 都有諗過，或者真係已經進行緊，有機會會有啲 visual 上嘅嘢都會配合？ 呢個好緩慢緊進行緊嘅，有啲可能。拍咗嘅 footage， 但係據聞啊，仲係喺一個好初步剪緊嘅階段，咁係啦，睇下會唔會有 MV 出現到啦，係啦，我哋反而 EP 1就有 EP 出，有 MV 出咗，而 EP 2就未有嘅，係啦，睇下點樣啦，係 個，咁大家就可以繼續密切留意佢哋嘅各大平台就可以知道啦。咁啊，今日再一次多謝海島小玲嘅四位同我哋介紹你哋嘅音樂啦，同埋呢兩隻 EP 嘅，多謝四位 ，thank you， 多謝曬 ，thank you。